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门请注意防风，并避开广告牌等高大垂悬物。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很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应该多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偏北风3-4级，气温1-0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见解独到。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这本书完整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文章，其中有20多篇文章是第一次被译为中文。这本书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是独特的科学史。天才的头脑如何看待世界，构筑世界观？一本书读懂真实的爱因斯坦。嘉宾：本书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在庆先生，本书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编辑孙宇女士。我的世界观，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说到了爱因斯坦，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并不陌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本书，一本有着特别独特的内涵的书籍《我的世界观》。今天我们的书籍啊是《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一书，有两位嘉宾来到直播机房做客，此时此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首先我们来介绍啊，第一位作者他是谁呢？他就是《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的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在庆教授。你好，方教授。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他也做过我们的节目啊，应该大家熟悉他的声音，他就是孙宇女士。你好，孙宇。 哎，你好，刘珊好。 啊，嗓子怎么了？ 哎，就是最近可能太忙了，嗓子有点不行了。 就是提到爱因斯坦你就特别激动是吧？ 对，差点哽咽了。 没错没错，爱因斯坦这样的一本书啊，在出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经历了千辛万苦，到底怎么个艰辛，稍后我们给大家做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那么在这本书的策划的过程当中啊，孙宇其实 苦乐自知，对不对？ 是是， 给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吧，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本书，我的世界观，把这样的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著作带给大家。其实现在这样的书籍，类似的书籍啊，描写爱因斯坦的书籍特别多。 对对对， 嗯， 那这本书的独特性其实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酝酿这本书了。 嗯， 后来是一个特别一个巧合的机会遇见了这个方教授，然后方教授也是在这方面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是决定做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市场上现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书实际上特别特别多， 对 对，有很多他的传记啊、故事啊、漫画啊，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都有。 嗯， 那么像爱因斯坦本人，其实我觉得最有价值的还是我自己在说我自己的东西。我如果看的话，我就看作者本人写的嘛。那爱因斯坦本人的这个我的世界观，其实这个也不是说独一份，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公版书。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把它做出这本书的独特性。 嗯，没错没错。刚才呢孙宇的介绍啊，很多朋友也已经明白了孙宇是这本书的策划方。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这本书的编译者啊，方在庆先生，也不会有这本书的面世。方在庆先生呢是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应该这样说，我觉得方教授是您和出版方，您和中信出版集团，还有和孙宇啊，共同酝酿了这本书的面世。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提法是不是正确的呢？ 可以这么说。 嗯， 这个关于爱因斯坦的书啊，市面上很多。 嗯， 但是就是说，能在一本书里面就全面的反映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科学观，这样的书很少。 嗯， 而且是爱因斯坦自己写的，不是别人写的，不是二手的。而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关于爱因斯坦的书啊，它的版本呢是有问题的。 啊， 大部分的爱因斯坦99%的都是从德文，他是德文写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书，可以说90%以上都是从英文翻译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存在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在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爱因斯坦的研究过程当中呢，我把就是所有的跟爱因斯坦有关的他的原始文献都弄清楚了。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了很多在传播当中的这个错误， 嗯， 啊，把它纠正过来。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说到了啊，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文章啊，都是第一次以中文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让广大的读者见到。 嗯， 那就请教一下，方教授了啊。 嗯， 那么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可能不管是有没有错误，大家都可以有据可查，然后也都知道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嗯， 但是现在呢，是重新翻译原来的德文呢，把德文第一次呈现，以中文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个难度是不是非常大呢？ 是这样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的话，不光是语言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对他的思想的理解的问题，还有就是对爱因斯坦我们如何介绍的问题。因为原来的有些文章啊，大家之所以没翻译出来，其实不是这个文章有什么问题，而是怕出来以后影响爱因斯坦的形象。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些就过滤掉了。所以比如说啊，爱因斯坦他里面有一些比较俏皮的话，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大家觉得好像以前翻译出来会影响爱因斯坦的形象。嗯，爱因斯坦本身是一个圣人一样的，但实际上他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他是生活在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人，所以他带着他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神化爱因斯坦，我们是要真实的呈现爱因斯坦，这样才知道他的可爱。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应该是把爱因斯坦更多的他的生活的实景呈现给大家。在这本书里面，爱因斯坦依旧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也有他普通人的一面。 对对对，这个普通人的一面的话，我觉得是他比较俏皮的，他活泼的，自由的这样的一面。 而且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我们还采访了很多啊专业的人士和普通人，还有一些读者，来听一听他们谈到的这本书的一些内容。而这其中就有关于刚才啊方教授您说到的啊非常有趣的一个方面。嗯，但是那段录音我现在不放，我们先来听一听啊。作为普通读者的一位，应该说是一位学生，但是他是有非常大背景的一位学生啊，他是中国大学哲学系的在读博士李木金女士，她拿到这本书《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的 一个感受，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他的一些情况。 北京冬日，一个奇冷无比的清晨，我瑟瑟发抖地从快递员手中收到了方在清老师编译的这本《我的世界观》。我兴奋地撕掉包装，首先映入眼帘的善因斯坦那张非常有名的吐舌头头像，我不禁一笑。再仔细看，发现这个头像是用爱因斯坦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却极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的智能方程式 E 等于 MC 的平方拼凑而成的。眼光又移，书的封面上选取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吐舌头照，智能方程式，从未取悦别人，好像是三个不搭界的元素。怎么，他们都是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吗？杨振宁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待序，他说道，人类历史上几百年才能有一个创立或改写世界体系的人，而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又伟大的人。在杨振宁先生看来，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空间、光、物质等概念的原始观念，这需要无比的勇气，更需要一种自由的眼光。这是一种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的独到思想方式与科学态度。一位权威的传记作家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爱因斯坦的性格：孤持，孤独的孤，保持的持，英文是 apartness。 这种孤持使爱因斯坦与学术权威保持距离，也使他能摆脱思维惯性的羁绊，执着地在黑暗中摸索到光明的曙光。我继续翻看着，方在清老师为这本书写了译者前言，前言的标题就是封面的那句话：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这句话其实来自爱因斯坦的一次辟谣，辟谣的原因是当时的德国媒体指责他为了博得法国人的喜欢而否认了自己的德国血统。而事实上，哪怕是在那个敏感的历史节点，有些腹背受敌的爱因斯坦依然坦荡地面对着自己犹太人与德国人的事实，并且声称自己不会取悦别人，不取悦任何人，不逢迎任何势力，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自由的态度、不羁的人格、孤持的身段吗？爱因斯坦在世时就已被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声名远扬，德高望重。爱因斯坦利用自己非凡的影响力呼吁和平利用原子能，极力倡导世界政府，宣传超国家主义思想，在百忙之中抽身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一个人从他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他也没有拉帮结伙形成一个所谓的学派，他依然孤独地思考着，倔强地努力着，为着科学的信念，也为着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看到这里，我不禁好奇地探究了一下爱因斯坦这张有些卖萌的吐舌头照。原来吐舌头并不是爱因斯坦对摄影记者的卖萌，而是在72岁高龄疲惫不堪时被一群记者围攻要求笑一个的无奈之举。当时爱因斯坦恼羞成怒，却没有横眉冷对，他无力解释，而只能幽默面对。我想这是他对世界的友善，也是他对旁人眼光的一笑置之。我终于有些明白这本书封面上的三个不搭界的元素了，它们寓意着爱因斯坦不朽的科学贡献、超然的处事态度、殷切的人文关怀。他是这样的爱因斯坦：热忱而审慎，孤独而自由，坚定又温和。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明白相对论，但捧着这本《我的世界观》，我仿佛走进了这位伟人的内心深处，一字一句地读着，一个鲜活、立体而富有感染力的爱因斯坦形象跃然纸上，而我已被这位伟人的人格深深打动。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 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见解独到。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这本书完整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文章，其中有20多篇文章是第一次被译为中文。这本书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是独特的科学史。天才的头脑如何看待世界，构筑世界观，一本书读懂真实的爱因斯坦。嘉宾，本书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在庆先生。本书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编辑孙宇女士。我的世界观，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书籍是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一位啊，作为读者的学生，很大牌的学生李木金女士呢，她对这本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还带来了中信出版集团的总编辑乔卫斌乔总的一段介绍，也方便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广大读者更好的去了解这样的一本书《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斌。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爱因斯坦的著作《我的世界观》，这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优秀作品。这本书全面展示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其中既有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解读，也有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世界的看法，更有他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责任、义务以及一种民族情怀。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十几岁时候写的作文，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与他当时年龄不相称的思想深度，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慈父一般的前辈普朗克写的文字，以及他对牛顿、伽利略等人的看法。作为一个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他对文学、教育、艺术等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思考， 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来看都有独特的视角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读完这本书，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脑海里不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满头银发的智者，而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鲜活的人。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段爱因斯坦的话：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谢谢大家。 我们刚才听到了乔伟斌乔总的介绍，那么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啊，还有从资深出版人的角度，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本书《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他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以及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意义啊。其实说到了这本书的书名《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引进版本的书是不是就是原封不动的啊，把内容、把原文把标题翻译过来带给中国读者呢，是不是这样的呢？方在庆教授，这一点您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呢？我想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这本书啊是一本公版书，怎么编、怎么做，包括怎么呈现给读者啊，都在您的策划之中，可以这样说，一切尽在您的掌握，是不是呢？ 对，可以这么说。这个《我的世界观》，有德文版本，最早是爱因斯坦的女婿啊他编的。然后呢，到了后来呢，有很多英文的版本，这个翻译呢各不相同。到了1953年的时候，又出来一个德文版本。 在爱因斯坦生前呢，就是说以他的名义出版的，包括他的科学观、人生观在内的，只有三本书，就是《我的世界观》、晚年文集，还有一个就是《观念与见解》。但是晚年文集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引进过来了，完整的翻译了。那么这个《我的世界观》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内容和《观念与见解》是相同的。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我的世界观》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首先德文版呢，它有注释，但是呢是很不准确的，而且也很不全，有的文章是完全没有来源，啊。 哦，没有注注， 没有注注，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嗯， 啊，所以就把那个文章简单的放在那儿，对这个读者来讲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因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疑惑，这到底从哪来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作为自传也好，或者说作为一本这种名人名家的啊这样的传记，其实这样是非常不严谨的。 对对对，就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名声，所以大家买它。但是买了以后，读了以后很困惑。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发现很多文章啊，它前后矛盾。比如说同样一篇文章有不同的版本， 嗯， 就是说这样我就发现呢，它可能是最早啊是英文发表， 嗯， 然后最后呢由不同的翻译成德文，或者但是因为爱因斯坦的所有的这个原始的文献都是用德文写的， 对， 但是到了1933年以后，他到美国以后第一次出版的时候不一定是德文了。 没错没错， 对对， 其实说到这一点啊，也是很多，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咱们普通人看到的书籍大致分为两种，一本呢，我们当然是按照这样的分类，一本是原版书，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对， 然后用中文写的，那不用翻译您能看得懂。 对， 另外一种书籍呢是引进版本的。其实谈到引进版本的书籍，如果是英文原版的还好说，毕竟在全球范围之内啊，熟悉英文，然后还有翻译的人才，还有相关的人才会比较多一些。 对， 其实就是怕非英文的一些，有这德文还好一点，尤其你赶上一个什么葡萄牙呀、西班牙小语种等等，那么很多的翻译是怎么翻译的呢？可能译者啊，他是这方面的学者权威，他能翻译的是英文，所以通常呢，就比如说咱们拿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的原文来举例子，可能第一遍呢是先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呢再找专业的学者呢把英文版本翻成中文。那么其实这中间呢就会有一些出入，你想吧，过程多了，那肯定这个操作当中的失误也会相对多一些。所以其实如果能够找到专业人士啊，从德文版直接翻译成中文版，那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方法，但是这其实很费事。 这个很费事，不光只是翻译的问题，其实在这里面呢，我觉得是一个研究的问题。做翻译也不能只翻译，因为原文比方说你准确的把德文翻译过来了，但也不能保证你是正确的，因为它原文就有错。 对， 这个里面我们在里面就已经发现了，比如说年代搞错了，然后人搞错了，背景交代错了，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下相当大的功夫。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我这么多年作为爱因斯坦研究和世界上最顶尖的爱因斯坦专家呢保持联系，还有和爱因斯坦档案馆保持联系，所有的东西我们能追到他的手稿，如果找到他的手稿以后就能够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这里面的复杂程度远远不是说只是翻译的问题，翻译的话一个会德语好的多的人去了，好德语好的人呢多的去了，但是呢真正的把它做出来一定要和研究结合起来才行。这个东西，我们这本书就是研究和翻译的结果。 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情况我发现了，就是如果啊，在看现存的一些爱因斯坦的文章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然后呢又根据这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事情啊再去翻到爱因斯坦的手稿，这个工程简直太浩大了，方教授。 对，因为比如说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比方说科学的国际性，这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原来的爱因斯坦，就是各国的科学家他背叛他们的科学国际性的这个理想，就是这个盲目的沙文主义，这是背叛。但是那个词啊被现在的翻译者呢，他从德文变译成了代表，这一下子就是千差万别了。这个东西我就是通过找到爱因斯坦档案馆里面要到了他的两份的原始材料，我把他那个词把它放大完了以后，我知道那是九个单词组成的，只能是背叛，就是德文的背叛，而不是这个代表。像这样的工作我们要做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工作， 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孙宇，中信出版集团呢历来以啊 出版引进版本的书籍的速度啊，我说的高速著称。那这本《我的世界观》，你们原计划是要多长时间出版？实际上是多长时间出版？在整个出版的过程当中，你又是怎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的催促方在庆方教授的呢？ 啊，这个都被你料到了，确实是这样。本来这个最初的这个计划的出版时间，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 在你有生之年哈。 对对对对，不停的往后拖。后来我就想，明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嗯，我们不论如何也得在今年把它出出来吧。后来就是一直拖啊拖，原来这背后有这么多的工作。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就是看稿的过程中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我就贴上小条一个一个，我说那个、 那你要贴条，我估计蛮。本书都是条了， 确实是都是小条。我说咱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解决一下满本书的条是吧，方教授？ 对， 您拿到他的条以后，突然发现他原来什么都不懂是吧？ 他不是他贴条，我也贴条。你一看我大量的贴条， 对， 我不敢说你也不懂。 哎， 孙宇，那贴条以后怎么着了？ 贴条以后啊，我就跟这个方教授说，我说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方教授说啊，多少个问题呢？我说我数了数，大概20来个吧。然后方教授就哈哈大笑说，你这20来个问题，我估计得追根溯源，又要查手稿，又要查很久很久。原来这背后就是确实每一次解决问题，我就一直在催，我说咱们这什么时候能解决？什么时候您能确定啊？原来这背后有这么多的这个故事，我也是头一次和方老师交流这件事情。 嗯，而且我想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作为出版方，其实方教授，我并不是替中信出版集团替孙宇说话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学者做学问和出版方他们给普通人出版的这本书，因为毕竟我的世界观这本书它的前提还是给普通读者阅读的，在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些碰撞？比如说他们说了啊，这样太难了啊，这不成，这个能不能再通俗化，能不能再降低一下，就是您是怎样在保证学术水准的情况下又适合普通人阅读呢？这其实有的时候好啊，我知道有的编译者和编辑能打起来， 对， 你们两位 对 情况怎么样呢？还比较融洽吗？ 对，还比较融洽，也有冲突，也有冲突，但是尽量吧，尽量的在兼顾到各方，但是还是要以学术为准。 他迁就您还是您迁就他？ 可能更多的他迁就我。 孙宇是这样的吗？ 对对， 是是，但是我们作为出版方来说，就是将就最大众的读者的需要，我们也有我们的坚持。 就是。一方面保持这本书的学术水准，另外一方面又要做出一本适合普通人阅读的，就像这本书的宣传语谈到的，一本书了解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个内容呈现给读者。 对对， 两难。 是是， 对对对，这个事情我以前没碰到过。 是 对， 您是不是给学生讲发现以前觉得有的学生怎么啊，这也听不懂，那不也听不懂，但是做完这书以后发现给学生讲课太轻松了。 其实今天包括这前面两位的这个录音我是第一次听到，我发现这些听众和读者太厉害了，他们真的是概括能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而且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爱因斯坦的研究，我发现这两位是我遇到的知音，可以这么讲。 您就是在读书俱乐部节目里面能遇到知音，欢迎以后多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来。 对对对，太好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本世界观的书籍。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I love you.

这本书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是独特的科学史。天才的头脑如何看待世界，构筑世界观，一本书读懂真实的爱因斯坦。嘉宾，本书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在庆先生。本书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编辑孙宇女士。我的世界观，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我的世界观》这样的一本书。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两位啊来到直播机房做客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他们呢，一位是这本书的编译者方在庆教授，另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策划孙宇女士。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两位都特别谈到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书籍在图书市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但是这本书呢还是有它的独特的一些内容的。我们就特别说到了啊，前面略去好多字儿，就特别说到了方在庆博士和孙宇他们俩之间老有矛盾的事儿了，是吧？刚才说到了总是有矛盾，最后呢不管怎么样吧，我的世界观这本书面世了。哎，名字没有意义吧？两位对于书的名字没有意义吧？ 没有， 这个完全统一。 对，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位读者特别说到这本书的封面啊，说这个封面他拿到以后，是看了很多的文章，看了很多的里面的一些介绍之后，突然觉得这个封面啊大有深意。哎，那这个封面是编译者方在庆教授您的主意呢，还是孙宇你的主意居多呢？你们两个最后怎么妥协的吧，或者我只能用妥协二字来说了，有没有一些故事在里面呢？ 这个封面我没参与， 对， 就是对，完全没参与，我拿到以后才知道。 您没反对吧？ 我应该是反对，但是没效。 对，反对无效。 孙宇，怎么回事？ 这个封面的设计，我想想，大概是这个目前读者所拿到手里的这个封面，大概是第七稿还是第八稿的样子。 就是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明晃晃、非常显眼的这个亮晶晶的书面是七八稿以后。 对， 就是方教授没反对了，你自己觉得不满意是吗？ 方教授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这个封面设计为什么不让我参与，从头到尾也没有问过我的意见，这是怎么回事？ 方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啊？ 实际上应该这个出版，我是这样的，主要还是这个出版方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他们应该给我看一下，当然我的意见很可能因为有代购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也就没有反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听出来是您是无奈的，没有反对哈。 对，只能默默接受。这个封面确实是到最后一刻，马上实在不行了，才突然灵光乍现出现的这么一个方案。 现在我明白了，整本书啊，就是内容，就是里面的芯儿是以孙宇迁就方教授为主，为了保证这书的学术性啊。 是 封皮儿，方教授您就想，他都迁就您这么多了，您就放他们一马是吗？ 这里面反正有矛盾有冲突，但是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学者呢也要跟出版界结合，出版界有他的考虑，他们比如说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啊，他会采取一些这个，但是学者呢可能就是说觉得我们还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就是原汁原味，但是这样可能就不吸引人，所以这里面有个矛盾，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书，也知道这里面的矛盾。 有一个就是说学术啊，是否能够容易被普通人快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过这个封皮里面确实有一个要点，希望方教授能简单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我的世界观的封皮是爱因斯坦的一个头像，头像呢是以他的一幅照片为蓝本的，大家注意蓝本，因为这头像的这个线条是由 E 等于 MC 的平方来构成的。为什么用 E 等于 MC 的平方来构成这个线条，我就不问孙宇了，但我想知道 E 等于 MC 的平方是什么意思呀？ 对，这个是爱因斯坦最有名的，就是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大学数学也没讲过， 对对对， 大学物理也没讲过，我得学到什么程度能知道这个呀？ 对，简单这么说吧，其实原子弹能够就研制成功的背后的原理，就是因为原子分裂了以后，它分裂了以后，质量变成能量了啊，就是很小的一个质量就能够乘以光速，光速很大嘛。这样就是说很小的里面就蕴藏了巨大的能量， 是这个意思啊。 感谢方在庆教授用这么简单的话给大家解读了 E 等于 MC 的平方。孙宇听懂没有？ 这个我基本上因为是这样，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就是 E 等于 MC 方这个智能方程就代表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我眼中最印象深刻，一个是他吐舌头的这个形象，一个是他的这个著名的智能方程。后来我因为了解这个，我还找了很多的视频啊，什么科学家的八卦啊，去找，发现这个是世界十大著名方程之一，还是排名很靠前的。所以我就把这两种意象结合到一起，最后形成了这个封面上的主视图的这个元素。 我刚才问的是你懂了这平方的意思？ 哎，我已经扯了这么远了，你怎么还记得？ 回来回来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啊，包含了很多的意义。它不仅呢是有很多的德文原文第一次和中国读者见面，其实这本书呢也是爱因斯坦的一本自传。另外呢，这本书呢也让大家更加了解爱因斯坦。到底这本书内容方面都有着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呢？下面呢，我们再听一位，我应该说这是一位专业人士的录音，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袁兰峰先生的录音，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大家好，我是袁兰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科技猿人视频节目主讲。最近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方在庆老师把新出版的爱因斯坦著作《我的世界观》寄给了我一本，我从中受益匪浅。在本书之前，我就读过爱因斯坦的不少文章，因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当然，从爱因斯坦的具体措辞中，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有趣之处。不过啊，本书中也有一些内容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就带来了更大的乐趣。今天我就向大家推荐一篇这样的文章，标题叫做《采访者》。为什么起这么个标题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1年春天，爱因斯坦开始他为期两个月的赴美访问，期间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他返回柏林后，接受了《新鹿特丹报》的采访。在7月4日发表的报道中，有爱因斯坦对美国的一些贬义的评论，由此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震惊、厌恶、愤慨，以至于抗议。而有一些爱因斯坦的忠实朋友则相信这篇报道是记者的虚构。为此啊，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的陈版当中刊登声明，声称这次访谈有严重的歪曲。这则说明就是《采访者》这篇文章。下面我来念一下这篇文章的中心段落。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天早上来了一名记者，很友好的希望你告诉他一些关于你的朋友恩的事情。起初这样一个唐突的提议肯定令你感到愤怒，但是很快你就发现你无法推脱。如果你拒绝谈论，记者便会这样报道：我向一位据称是恩的好朋友询问关于恩的事情，但他的这位朋友呢却小心回避问题。这件事本身应该能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了。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你做出了如下回答：恩先生为人热情坦率，广受朋友喜爱，凡事他都能正面看待，他孜孜不倦，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中，他热爱他的家庭，并将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他的妻子，等等等等。对此呢，记者的版本则是：恩先生对任何事都不是很较真儿，并具有讨人喜欢的天赋，尤其是他精心培养出的热情而又迷人的形象。他是自己职业的奴隶，无力动脑去想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花心思。他宠爱他的妻子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对他唯命是从，等等等等。事实上啊，记者往往更会添油加醋，但是我想这恐怕对于你和你的朋友恩来说啊，已经绰绰有余。第二天早上，当你的朋友恩读到这些内容以及其他类似报道时啊，无论他原本的天性是多么开朗和善良，他与你的愤怒都是无法遏制的。 对他的这种伤害行为也给你带来了莫名的痛苦，尤其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我就念到这里啊，大家看看这样的记者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标题党。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不禁哈哈大笑，同时也不禁心有戚戚焉。无论过了多少年，总有许多记者一心只想搞个大新闻，即使是知识水平最高的人也不时的被他们搞得百口莫辩，狼狈不堪。在爱因斯坦这里看到对这种情况入木三分的描述啊，真是令人既感到有趣又感到悲伤。同时呢，想到爱因斯坦也遇到过这样的烦恼，也有助于我们摆脱烦恼。最后有一点值得跟大家说的是，方在清老师对此书的翻译工作做得非常用心，我非常敬佩。不过啊，由于时间仓促，我在此书中呢也发现了不少可以改进之处。经过我和方老师的合作改进，此书的下一个版本渴望更上一层楼，敬请期待。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不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使他思想深刻，见解独到。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这本书完整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文章，其中有20多篇文章是第一次被译为中文。这本书是爱因斯坦的自传，也是独特的科学史。天才的头脑如何看待世界，构筑世界观，一本书读懂真实的爱因斯坦。嘉宾：本书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方在庆先生，本书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编辑孙宇女士。我的世界观，欢迎收听。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啊，来自中国科技大学袁兰峰先生的一段录音。那么这本书《我的世界观》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同人的理解也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出版人，他是中信出版集团湖岸出版的创始编辑景燕先生，阅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岸出版的编辑景燕。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光量子假说，18年后，也就是1923年才被接受。一个人能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个过程一定非常孤独。他个人的世界观经过这个过程也会变得非常强大，同时与众不同。爱因斯坦比较完整的思想一直被他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遮蔽。中信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的世界观》弥补了一个空白，全面展现了爱因斯坦对当时世界大多数议题的看法，以及他本人对人生的认识。书里用很平常的语言讨论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困惑。爱因斯坦说，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他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回报他所学到的这些东西。爱因斯坦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人的信仰问题是他一生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很喜欢的部分。这部分的讨论水平特别高，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物理学家能思考到的地方。爱因斯坦说，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 感觉到那种只能以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心灵最奥秘、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信仰和信念。我最早知道爱因斯坦的这些思想是透过他的好朋友哥德尔。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哥德尔：哥德尔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比任何人都有力地动摇了逻辑基础的逻辑学家。哥德尔反过来这样说爱因斯坦，哥德尔说，我几乎每天都和爱因斯坦一起回家，讨论哲学、政治以及美国的情况。爱因斯坦的信仰与信念抽象很多，类似于斯宾诺莎的讨论和印度哲学。哥德尔还评价说，斯宾诺莎的信仰是没有抵达人的信仰。如果大家都能读到这里，会感受到在最深处哥德尔和爱因斯坦相知特别的深。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本书。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啊，两位这本书的读者啊，当然是两位专业人士，他们的一些感受之后啊，方在庆教授，您在前面说到了，在之前听到了我们一些读者对这本书的感受之后呢，您说发现找到知音了，那是不是听到了这两位啊，他们的介绍之后，您的感想又不一样了呢？ 又不一样了，说实话，这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位录音都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给我一个感受，就是爱因斯坦的思想深入人心，而且产生了很深的、很广的影响，这是我原来没想到的。把爱因斯坦和哥德尔联系起来，把爱因斯坦和历史上的，比如说斯宾诺莎这些人联系起来，这些都是达到了一定深度的。实际上爱因斯坦的对每一个课题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他关于教育的，实际上爱因斯坦本人在教育上面他很难成为一个说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因为没人从他那拿博士， 对 然后呢他自己呢也不喜欢教书，但是呢他关于教育的看法我觉得非常的独特。比如说我们看这本书的64和65页里面的有些段落，实际上他认为就是教育的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有个性的人，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全是一群没有任何个性的人，没有创造力的人，那么这个教育是失败的然后那个教育是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且要鼓励学生要不能用那种强迫的，不能以分数纯粹学专业知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来要求学生，而是要在学生从学校里培养出来了以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要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所以纯粹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是非常次要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爱因斯坦非常强调教育实际上是一门艺术，相当于实际上这个教师本身就应该是在一种没有压迫的一种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然后他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教导学生而且要把这种一种游戏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轻轻松松的来去面对，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学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都是一种填鸭式的，一种就是负担非常重的，这样子不是一种非常这个轻松的这样的方式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另外我实际上我在讲爱因斯坦还有好多的关于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关于古典文学的看法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方教授，您呈现给我们一个另外的这个爱因斯坦以往我们大家对爱因斯坦的认识呢就是科学家， 对， 然后呢我们看这本书呢是他的自传， 对， 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您更呈现给爱因斯坦对于教育的看法还有对于很多的我们内心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对， 所以接下来孙宇是不是在从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编这本书开始这个过程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成长了呢？ 是，确实是这样。而且这本书我觉得是值得每一个人反反复复去读的。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你读到爱因斯坦可能相应的这篇文章或者那篇文章就会对你的内心对你的成长可能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困难，我是不是还要坚持我是不是还要走这一条路或者那条路，确实都是有帮助的。 我想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朋友，既不能够像方在庆教授一样啊，是研究爱因斯坦领域的专家，也不可能像孙宇一样因为工作所以要熟读爱因斯坦，但是我想呢，任何的一个普通人和我一样捧起这本书，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的读懂爱因斯坦的理论，了解爱因斯坦的他的一些在科学史上的伟大的啊贡献，但是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我们应该怎么去为人处事，我想普通读者可能看懂这一点就足够了。 是的， 方教授，我这要求特低哈，您别嘲笑我。 没，这个每个人都对爱因斯坦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读了爱因斯坦的东西以后对你的生活有益，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收获。 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内容了，两位嘉宾要说出他们的结束语了。孙宇，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今天的结束语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科学，然后关注读书，读书开卷有益。 方在庆教授，您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我希望这个大家读了爱因斯坦的书以后能成为一个最自由的人，成为一个自己啊，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成为一个他人要你做的人。 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孙宇以及方在庆教授的详细介绍。有不少听众朋友就问过我们同样的问题，说流沙也好或者是其他主持人也好，你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书你们自己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在这儿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呈现的每一本书都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编辑啊精心挑选的，同时也是各个出版方各个出版机构公司把他们最经典的最优秀的一些书籍呈现给读者，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书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